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北京时间2018年1月2号上午11点，2018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已经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了，不知道各位此时此刻奔赴哪里，又要去往哪里呢？我们的一档全新的音乐旅行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也正式的出发了。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泽华。首先，今天的开场歌曲带着大家去看大海。 欢迎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对面是蔚蓝的太平洋，一只海平线升起红红的太阳，走过一回一辈子不会忘。去看一看，我家后面是雪白的玉山，小树洒满了颗颗璀璨的星空，祖国一生你就不想走，我的兄弟热情好友，我的姑娘你别想我，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对面是蔚蓝的太平洋，一只海平线升起红红的太阳，走过一回想去看一看，我家后面是雪白的玉山，像是洒满了颗颗璀璨的星空，祖国一首你就不想走，我的兄弟热情老友， 冬天天冷，大家都想去到暖和的地方。试想一下，现在提供给大家这样的一间 house， 打开门就是大海，哇，那得是多好的一种感觉呀！这首《我家门前有大海》是张震岳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收录在他2013年发行的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当中。这张专辑当中的11首歌曲可以说都是张震岳一个人完成词曲创作的，非常的了得了。不熟悉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好奇，为什么叫做海雅古墓？海雅古墓呢，其实是张震岳在台湾地区少数民族当中的名字。选择海雅古墓作为这张专辑的专辑名呢，张震岳也是想要提醒那些居住在都市的年轻人，始终不要忘记自己的一些传统文化，用这样的方式回到出发的地方，用最纯粹的作品关注到最深的地方。或许呢，这也是很多人会喜欢大海的原因吧。 在海边，好像我们总能够不自觉地让自己平时的心静下来，忘记所有的枷锁。 OK， 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前往的目的地会是哪里呢？大家可以上我们的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一下我提供的图片以及接下来放这首歌曲能不能猜出我们的最终目的地会是哪里。如果知道答案的话，记得在新浪微博泽华是我当中把你的答案留给我哟。 Giọt nước mắt cuốn ký ức anh chìm sâu, tình về nơi đâu? Cô đơn đôi chân lạc trôi giữa bầu trời, màn đêm che giấu từng góc tối khuôn lấp phía sau bờ môi. Tại vì anh thôi, yêu say mê nên đôi khi quá dài khờ. Nhắm mắt ở thờ, anh không muốn lạc vào trong nỗi đau này. Phía trước bây giờ ai đang nắm chặt bàn tay của em vậy? Mông lung như một trò đùa. 一首清新的电音歌曲，这个语言是哪个地方的语言呢？知道答案吗？ anh lê đôi chân mình bờ vừa là ngang có lẽ em đang yên vui bên nhân tình quên đi để anh nhớ hơi men để anh mơ nơi đâu để anh giấu một nỗi buồn vào trong thơ anh không muốn lạc vào trong nỗi đau này phía trước bây giờ ai đang nắm chặt bàn tay của em vậy mông lung như một trò đùa anh xin ra tay giữa lối thôi chắc ai bây giờ đây. 这是哪种语言？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各位有没有猜到正确答案？欢迎在我们的新浪微博泽华是我当中留言给我你的答案。 Ladies and gentlemen， 11:09我们前方到站。是的，今天去往的目的地呢就是越南，而我们要去的岛屿呢是越南芽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越南语的一首歌曲，电音结合小清新的这样的演绎方式呢，也许会颠覆你对于越南歌曲的一些认知。歌名翻译过来，它其实叫做我们不再属于彼此，听起来是一种比较悲伤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但是音乐本身的节奏和演绎却让你丝毫感受不到悲伤的气息，或许这就是在海边一种独有的魅力吧。说到海岛呢，现在常有人去的附近的岛屿，比如说有巴厘岛啊、普吉岛啊，和他们相比，我们今天要去往的芽庄绝对可以算是一个又慢又美的邻国海岸小城。 这个地方的性价比呢，可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倒不全然是亲民的物价消费，这里呢就像刚才说的，有一种越慢越美的这样的生活方式。芽庄人的收入真的是不高，平均月收入呢只有800到1000块人民币，但是他们那种悠闲自在、知足常乐的精神却让他们的幸福指数非常非常的高，平均寿命呢可以高达 73.7 岁，厉害了。而且芽庄可以说处处是美景，天天都会令人心旷神怡。想要看海，来这里你可以看到纯粹的、自然的。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看海呀，啦啦啦啦啦。上岸后被敲的鼓快乐的不自然，离开海底的天淡，也就懂得了心酸，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 这首《看海》早在2001年夏天的时候，莫艳林在武汉写出来这首作品，这也是莫艳林当时写出的第一首完整作品。不过呢，后来在2002年的时候，莫艳林带着自己的五首作品来到北京，把作品送到当时的华纳副总宋柯的手上，宋柯就挑选出来了这首《看海》，不过当时要求的是给周迅演唱。之后呢，《看海》也被选为是周迅专辑《夏天》的主打歌曲，一直到十年后的2013年，莫艳林自己才重新演绎了这一版的《看海》。此刻我们听到的还是周迅的原版《看海》。 上岸后被敲的孤单，让我快乐的不自然，离开海底的天淡，也就懂得了心酸，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看海。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谁知道你想要的 很多人很喜欢周迅的这首《看海》，没有那么的喧闹，但是却充满了阳光。 即便是这样的音乐，仿佛都感受到了大海的泡泡此刻在你的脚边在不断的去徘徊。听着这样的歌曲，仿佛真的可以看到海边的阳光、沙滩、海浪，再配上一杯冷饮，哇，简直太过瘾了。继续回到芽庄，说到芽庄呢，一月的气温平均是在22度到31度这个样子，是最佳的旅行季节。各位走到芽庄的市区当中呢，你会感觉仿佛穿越回到了80年代，低矮的房屋，喧闹的街道。之前就听闻越南满大街的摩托车大军，不过当你亲眼看见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和震撼的。密密麻麻，气势磅礴，如潮水一般在汽车当中自由的穿梭，这样的摩托车大军，大家想象一下会是怎样的画面。不过当你走到海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那一刻你会觉得漂洋过海来看你是如此明智的一个选择。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到更多关于芽庄的一些照片以及分享你的故事。 为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我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心悲伤的不能自已。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 非常经典的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很多歌手都有翻唱过这首歌曲，每个歌手带来的版本也不太一样。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周深的版本。周深的嗓音很特别，那我觉得这首歌曲他的版本让我觉得非常的有一种不惆怅也不是那么心碎的感觉，似乎就是在淡淡的讲述自己的故事，不哀不怨，自己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段心理感受。很多人喜欢来到海边，也许就是因为大海有这样的一种治愈能力，或许内心有太多的波涛汹涌，或者想要呐喊，或者只是想要静静的听海，但是不知不觉之间，自己那颗破碎的心仿佛就已经被治愈好了。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听海》，也是很多人到海边都会不自觉想要哼唱的，也是拥有着太多不同的翻唱版本。但是以下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歌神张学友在2004年在慈善演唱会《活出生命光彩》当中的现场版本。准备好的各位一起唱吧。 星星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漂泊的你 荒凉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不曾想着？我就这一颗心，深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爱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听爱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也太短情，被其他甜蜜。写封信给我，到最后也得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不曾想着？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爱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爱哭的是你，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被击到甜蜜。写封信给我，直到最后也得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有不少人曾经说过，好像女人演唱的悲苦的情歌，经过男人的嘴当中再度的演绎出来，好像多了更多的一种心疼和心碎这样的感觉。以上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版本的《听海》呢，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版本。来到海边呢，经常都会和朋友一起的三五成群的喝喝酒啊，聊聊天呀，吹吹海风，看看海。此刻你听，朋友之间聊天已经开始了。好像此刻我们真的来到了海边。你上次去到海边是和哪些朋友呢？在那里又发生了过怎样的故事呢？欢迎各位在我们的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把你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听一听。继续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Kobe Collect Cruising。 What if we were six again, parties never at two, life was always like a vacation,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sand, showing off our secrets and all day long be cruising around naked in the end of summer vibe. We be cruising, we ain't got nowhere to go, only thing we know is we're cruising.

管他草裙舞，围着篝火跳舞，还是群魔乱舞，总之呢，到海边就是忍不住的，你的身体会禁不住的要律动起来，感觉要随时跳舞舞动起来。去年12月27号的时候呢，拉拉徐佳莹带来了个人第五张专辑《心理学》。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舞曲了，是由葛大为以及徐佳莹作词，徐佳莹作曲并且演唱的。海边的热情及音乐总会让人忍不住的想要舞蹈，听到这样的音乐，就假设此时此刻的我们已经到达了越南芽庄吧。芽庄呢，被誉为是越南的小法国，这里同时还隐藏着一个马尔代夫和吴哥窟。哎，几个意思几个意思，当然是加引号的啊。当然这只是其中的最大景点了，来到这两处景点拍照呢，我跟你说，你发朋友圈当中点赞数一定是杠杠的。具体的详情呢，各位可以参考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两处景点他们的实际的样子长什么样了。继续说回芽庄，芽庄这里的咖啡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醇香浓厚的，大龙虾也是白菜价，它被很多流行杂志列入了旅行目的地的推荐地，签证告诉各位也可以说是超级超级的方便，国内三个小时就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签证，而且呢三个小时就可以飞到，全然不觉得出国有任何的麻烦。假想一下，某天你的心情变得很烦躁，或者是非常的开心，这个时候一个小任性，拿着护照就飞到了芽庄去度假，是不是很奇妙很轻松呢？就让这首 Life is like a song 感觉此刻的惬意舒服吧，来自于曲婉婷的一首歌曲。 Do you know the way you walk, the way you talk, the way you said I'd love to, it makes me feel alive. Do you know 王婷曲婉婷的 Life is like a song， 生活就如歌曲般美妙，无论快乐还是悲伤，从来不沮丧，用音乐去续写生命的精彩。欧阳诗诺在微博留言给我说，牙庄在哪儿？这么方便，听起来我很想去查查看，然后哪天就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很酷哦。欢迎各位继续在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留言给我说一说自己的旅行故事，分享你自己的心得给我们。如果要看迷人的海景，那就得坐船出海了。黑岛呢，据说是芽庄最美的一个小岛，在这里呢拥有着大片的珊瑚群，所以又叫做珊瑚岛。同样是在新浪微博当中呢，我也是发了一张珊瑚当中的一些照片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里的珊瑚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来这里面呢，无论是浮潜还是深潜，据说都是很棒的。在这里浮潜呢，一定要选择晴天，只有在阳光的照射之下，才能够感受到色彩明艳的蓝色海水。珊瑚的颜色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绚丽的，阳光是最好的调色师，会让我们看到梦幻斑斓的海景，有时候碧绿的像一块翡翠，有时候又像蓝宝石一样明亮夺目。 如果留不住就记在脑海里，山林间斑点再也不出现，让我来告诉你那时代的画面，思绪回溯好几年，听我说从前从前，满天的云在飞，云把传说在林间，轻轻放慢你脸，可惜你却看不见。都会不见，无奈谢谢你的眼，说我没有一点可怜，都会到时候强辣的眼，留下保险眼泪，无奈说出口浓浓的眼，不懂为何要伤悲。 雷鬼的曲风当中呢，配合着一些少数民族的唱腔，包括其中马斯卡的那种非常特色的一个说唱部分也是很有趣的。自从知道了马斯卡这首 IE 这首歌曲，每一次看到一些非常美的景色的时候，我都会反复的唱其中这样的一句歌词，如果留不住就记在脑海里，如果留不住就烙印在心里。其实太多的美景我们无法一一记录的，更是无法带走的，不如干脆就放轻松，放下自己手中的相机啊手机啊，静静地坐在海边，用脑海去记住眼前的这些美丽。11点46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说了这么多应该也会感到饿了，这个时候呢，带上你的爱人或者是同伴去海景餐厅吃一顿大餐吧。 What? 海景餐厅听起来就很昂贵的样子。放心放心放心，我们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呢，绝对可以是物美价廉这四个字来形容的，还会显得你很阔气。这个地方呢就在芽庄的购物中心海边的一条街上，靠近希尔顿酒店，可以在这里逛逛街，买买商场当中超级抢手又便宜的橡胶拖鞋，累的时候呢就顺便到美食城里面去坐一坐，因为这个美食城当中呢就靠近海景的海边，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很多漂亮的海景，同时呢也可以吃到很多很正宗的越南美食，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也不 low， 朋友也不会觉得你有任何小气这样的一个感觉。最关键的是呢，这里价格实惠，种类丰富，吃一个便餐赏一个海景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选择了。虾子春卷怎么点都是不会错的，想吃辣的喝个辣白菜汤也是非常非常的正宗。人均多少钱已经有人开始在问了，便宜到 unbelievable， 人均只要40块钱，是不是很良心呢？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去到这个地方，一定会度过非常简单非常快乐非常平静的日子。下面这首歌曲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也治愈了不少人的心，一首简单的歌，王力宏。 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问法，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云和天别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一人日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倾诉，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王力宏又推出自己的全新专辑 AII，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是探讨了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不过很多人觉得还是喜欢王力宏这样简简单单的唱着他自己情歌的这样的味道的感觉。一首简单的歌送给各位，记得在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分享你自己的旅行故事哟。 我一直在思考让你了解我的好，却忘了常常对你微笑，失去的忘记的我会尽力去弥补，你是我最珍贵的财富，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 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 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今天我们去往的也是一个简单的地方，是来自于越南的芽庄。这里呢是一个不大的城市，但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最棒的一个海域的一个温暖。此刻已经来到了11点51分，各位上午的工作呢应该已经开始到了要休息的一段时间，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感到有点困倦了，需要喝一杯咖啡来提提气。各位如果来到芽庄，记得一定要品尝一杯正宗的滴漏咖啡，这是受到法国文化影响最深的饮食了。杯子上面呢架着一个精致的滴漏壶，里面装入了现磨的咖啡粉，然后再倒入开水，再盖上杯子，咖啡就在休闲的时光当中一滴一滴极其缓慢地滴落到杯当中，香味呢也会慢慢地释放出来，弥漫在空气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浓郁醇厚的，回味悠长。要舒服的喝上这么一杯咖啡，据说得花费1个小时的时间呢，所以可以在这里慢慢的去享受慢生活了。价格呢也可以说是便宜的惊人的，只用3-4块钱人民币一杯哦。很多芽庄人呢喜欢一个人坐在街边，在咖啡的香气当中漫不经心的看着街上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或者是干脆就自己静静的玩着手机，享受着独处的清闲。在海边吹着海风，享受一个人的惬意时光，多美好。以下这首歌曲来自于郝云的《海风》。 你是否和我一样，一路走来我好匆忙，模糊了来时的方向，清晰了北京的茫茫。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找到了梦开始的地方，日复一日看着理想，年复一年的那条小巷，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来时的方向，清晰了北京的茫茫。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找到了梦开始的地方，日复一日看着理想，年复一年的那条小巷，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不要让我的梦醒来。他们说远方是大海，哪里会有海风吹来，看着海鸥自由自在，不要让我的梦醒来。 是郝云的海风，歌里唱他们说不远处有大海，那里会有海风吹来。喝完咖啡，休闲的芽庄之旅呢也才算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那么我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再度的祝愿各位在2018年第一个工作日可以开心顺心充满能量的度过这样的一天。欢迎各位关注新浪微博泽华是我，留言给我，记得要分享你的故事，你的故事很可能在节目当中作为我们的一个旅行目的地推荐给大家，并且是把你的行程一并的送给各位哦。所以记得要关注微博新泽华是我的微博号哈。然后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张靓颖，我的模样。 不要我的嘴巴，我要大声的唱。Oh yeah， 刺激谁神经又怎样？请不要太紧张，拿掉伪装，走到街上，来把所有的狂欢都解放。不要怕，不一样，别对嘴太漂亮。所有的快乐、烦恼、悲伤都解放，有什么不能？全都是假象，失去的不够吗？何苦要挣扎？来把所有的对错都解放，多渴望，多失望，不过是我的模样。看不惯每一道高墙，挡住我的眼光。Oh no， 打破了透不过气的门窗，盖在太阳下。我的世界现在登场，来吧，所有的狂欢都解放。不要怕，不一样，别对嘴太漂亮。所有的快乐、烦恼、悲伤都解放，有什么不能讲？别委屈了真相，不需要欣赏，全都是假象。失去的不够吗？何苦要挣扎？来吧，所有的对错都解放。不过是我的模样，所有我身边混乱纠结，绕了一大个圈回到原点。凭什么我就必须要收敛？放肆的大笑，不管以后会怎样。所有的狂欢都解放，不要怕，不一样，没规矩才漂亮。 东汉名臣杨震。